惊心想跑，这是他们此时的意愿和态度。但烟雨还有三位选手在，本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。只可惜烟雨剩下的这三位选手却有一些游戏外的状况存在。鲁毅宁，职业联盟第八赛季的最佳第六人，实力是非常靠谱的。但是现在他在烟雨的位置较为尴尬，这个夏天很有可能就要走人，而将他推至如此境地的正是舒可怡、舒可欣这对姐妹花。鲁毅宁要说没点情绪那是绝无可能的，再加上舒可怡、舒可欣这对姐妹别看是新人，却是相当自信自傲，鲁毅宁对这两位可以说是连万分之一的好感都没有。此时在网游中拼杀是为了争取壮大战队的硬件实力，鲁毅宁一个快要离队的人，这种事儿本就是硬着头皮来的，他只是不想太闹情绪坏了自己的名声。现在烟雨处境艰难，指望鲁毅宁和舒可欣、舒可怡这对姐妹花去京城合作逆转局面，实在有些强人所难。星星一撤，舒可怡、舒可欣两个倒是很拼，提枪就冲了上去。对于这对姐妹来说，这趟副本失手，而且是面对星星失手，这实在有种似曾相识的挫败感。去年的圣诞任务，两妹子本想借榜单扬名立万，打响名头的，结果却在叶修面前连番失手。最后虽然也算被职业圈重视并挖掘，但两人总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这一次为强大战队而出战，烟雨运气不错，连遇小 boss 拿到两个碎片，本是五队中的领先者，结果却又被星星搅了局。眼下他们只有三人，除了星星还有霸图这样的强悍对手虎视眈眈。两姐妹也总算在职业圈混了半年了，知道职业战队有多厉害，他们不会再有两人挑战一只霸图这样夸张的自信，甚至两人挑战星星他们也并无把握，只是这口气实在咽不下，无论如何也要拼一拼。子弹横飞，两姐妹的神枪手一路跑射，紧追星星不放。卢一宁已经没什么斗志，但酱油还是要打，于是也一路跟着跑，射击也是不停，但显然根本没有太用心，只是随手操作。他的无精打采两姐妹很快就察觉到了。 用点心行不行啊？ 姐姐舒可怡表示了一下不满。 嗯， 鲁毅宁用鼻子应了一声，然后果然专心了，更加专心的划水。两姐妹一看，这根本就是故意和两人唱反调啊，对此两人也实在没啥办法。俱乐部里传的一些八卦他们也有听过，知道鲁毅宁对他俩肯定是不待见的，对此两人也很无奈，他们又不是专程为挤兑鲁毅宁来的，大家同职业难免有竞争，有人上位自然就有人得离开，鲁毅宁对他们两人不爽，在两人看来这是不专业的态度。两人当然不会为此有什么妥协，他们的性格只会更加努力，让队伍为最终的选择感到欣慰。此时舒可怡抱怨了鲁毅宁一句，结果一看这家伙更加消极应对，干脆就不说话了。不理会这家伙，我们自己上。两姐妹勇敢地抛下鲁毅宁，向星星发动猛攻。星星呢，在叶修这种老手的指挥下且退且战，一边保持移动，一边不断地消耗着烟雨选手。对他而言，烟雨已经不算威胁，此时唯一的威胁也可以说是这趟副本中最大的威胁，霸图战队大概已经逼过来了。霸图的不幸是星星的运气，正因为此他们才一直没有被这个实力最强的竞争对手威胁到，但是现在这样的运气已经不在。叶修相信霸图不至于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算没反应过来，在击溃黄蜂后霸图的举动也该是追到他们这边来，所以不能停，必须跑。至于烟雨追在后边，叶修根本不在乎， 因为他们跑要避的本就不是烟雨，只不过烟雨偏偏是三个神枪手，这就很讨厌了。那接连不断的枪声在这地下城里回荡得特别响亮，霸图追近些的话，凭声音就可以找过来了。说到底，星星此时在防御的还是霸图，只有霸图。所以在跑路的过程中，叶修还在抓住一切机会发动反击。这三个尾巴能消灭的话，还是快些消灭掉的好。不过舒可怡两姐妹的智商显然不低，她们很快也意识到眼下的状况是个什么问题。两人现在对自身实力有着更清晰的认识，单靠他二人硬打硬杀，想要拿到碎片难于上青天。这种时候需要借助霸图战队的实力，制造浑水摸鱼的可能。而星星跑得这么快，也绝不是顾忌他们二人和那个酱油，他们怕的就是霸图。对手越怕什么，当然就要越给他们提供什么。两姐妹立即调整了方针，他们开始追得不那么急了，开始很在意保护自己，但是却丝毫不准备被星星甩掉。这一变化叶修立即看出来了，于是也当机立断， 包子和我留下，你们三个去找鬼王，速度。 星星兵分两路，苏沐橙带着唐柔、莫凡拿着五个碎片去研究怎么找到鬼王了，叶修则和包子一起，两个角色堵在通道当中。好在是地下城，空间没那么广阔，封锁拦截变得容易了许多。两人脱队留下，主动出击，朝着两姐妹的神枪手就迎面杀了上去。两姐妹一怔，显然没想到星星会兵分两路。他们虽有三人，但这地下城里的通道就那么点空间，很难掩护某一人迂回绕过，更何况现在鲁一宁还是非常不合作的姿态，两人甚至都已经忘记他们是三个人了。 包子右边，我左边， 叶修叫道。这多毒辣的眼光早看出鲁一宁此时在用心划水，就说烟雨这队在困境中经常掉链子吧，但也不至于掉到划水这么不敬业。叶修脑瓜一转，也大致猜到这问题不是游戏中，而是在游戏外，这是烟雨队内的不和谐造成的。所以一上来叶修先没太去留意鲁一宁，先把两姐妹拿下再说。这两位的配合还是相当有功力的，圈内甚至有评论预言这将是荣耀未来的又一对超级搭档。说实话，叶修对这个看法还是挺认同的。包子得令立刻冲上，一边还和叶修聊天。 这两位的名字我觉得有点眼熟。 你应该觉得眼熟， 叶修说。 是吗？哎，帅哥，我们以前见过吗？ 包子高兴地和他冲向的对手舒可心的莫敢回首打着招呼。谁不低头莫敢回首，两个是男角色，不过两姐妹却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性别。谁知道包子竟然忘得如此干净，对两人的印象看来已经基本是零了。舒可心完全没去搭理包子，举枪就狠狠地射了过来。包子嘴上聊着天，但操作可没弱。包子入侵扭来扭去躲了两枪，突然一个强力袭击，飞身就朝莫敢回首撞了去，攻击发动的居然相当强势猛烈。叶修这边的动作也丝毫没慢，君莫笑是从远程就开始以枪形态攻击，然后中距离、近距离，技能层出不穷。舒可怡要面对的处境明显比起舒可心要艰难多了。连续的激战又无治疗，药物是烟雨可用的唯一恢复手段，可越好的药物冷却越长，职业级的对抗靠药物是绝对无法支撑的。烟雨三位早都已经没多少生命了，而叶修和包子此时不再想着如何逃避，而是非常积极地猛攻着他们。星星有君莫笑这个酱油治疗，情况总比烟雨好不少，此时对攻占尽上风。鲁一宁被这样打到头上，应对倒还算认真，只是情况确实艰难，他也回天乏术。打着打着，他断定绝不能胜， 干脆转头就跑。不过他还是大了声招呼，大叫了一声：“ 先撤！” 这就纯粹是个走形式了。他是没被粘着，当然是说撤就撤了。可那两姐妹早被叶修和包子一人一个掐着脖子狂扁呢。鲁一宁喊了一声撤，自己就赶紧撤了，根本没说过来帮手掩护一下队友。两姐妹气得半死，但她们也不是为此就怨天尤人的性格，两个人很努力地试图挣脱对方的攻势。包子终究还是有不靠谱的时候，一个没盯牢，他追着的舒可心的莫敢回首居然跑开了。但舒可一想从叶修手下脱身，和摆脱包子可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度了。舒可心当然不是鲁一宁，他不会自己跑路，摆脱了包子就想救一救自家姐姐。但应付着君莫笑的舒可仪更清楚这得有多困难，果断拒绝：“ 别管我，先走，再找机会。” 这俩姐妹虽是妹子，倒也干脆利爽，一点没来什么要死一起死之类的苦情大戏。听姐姐如此表态，妹妹毫不迟疑地掉头就跑，叶修当然也就毫不迟疑地把谁不低头给干掉了。 呀呀呀呀呀呀！ 包子放跑了莫管回首，特别惭愧，呐喊着就要想去戴罪立功， 想恢复， 结果却被叶修喊住了。鲁一宁跑了，舒可心也算是逃出来了，但他也没去找鲁一宁说话，接下来无论怎样他也不准备去指望这个人。两人角色一前一后，却形同陌路般的奔跑着。回头看看身后，君莫笑和包子入侵没追来，后边没人追来，但是前边却来人了。霸图的五位此时终于赶到，跑在最前的鲁一宁还没来得及打声招呼呢，就听到霸图这边不知哪位欣慰地说了一句：“ 在这儿呢。” 再然后他就是被干掉了。霸图那可是相当果断爽快的一支战队呢。